It's 1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我是周敏。今天和我一起主持的还有凯蒂 Dennis， Welcome Dennis。 Hello everyone, I'm back again. Welcome to our program. 我们知道在冬季呢，除了令人炫目的极限运动以外呢，还有很多温馨和温暖在我们的世界当中，尤其是在动物世界。冬天在他们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那今天 Dennis 就告诉大家这样一件事情。Okay, here comes a story which is about mice in winter. Okay,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ere four mice that lived in a wall in a field. Summer was comingAnd so the mice came out of the wall to collect berries, nuts, corn and straw. Everyone was working very hard, day and night. Everyone was working very hard except Frederick. Why aren't you working, Frederick? His friend asked him. Oh, but I am, Frederick told them. I'm collecting the sunshine from the cold, dark winter.A few days later, his friend asked him again, Why aren't you working, Frederick? Oh, but I am, Frederick told them. I'm collecting colors for the long gray winter. A few days later, his friend asked him again, Why aren't you working, Frederick? Oh, but I am, Frederick told them. I'm collecting wood for the long quiet winter.Soon the first snow came, and the four mice went back into the wall. They ate their berries, and they ate their nuts, and they ate their corn, and they ate their straw. But time passed, and soon there were no more berries, and soon there were no more nuts, and soon there were no more corn, and soon there were no more straw. Now the winter was cold and dark, long and quiet.The mice were sad and hungry. Then they remembered Frederick. Hey, Frederick, can you show us what you collect for the winter? Okay, said Frederick. Close your eyes. Here's my sunshine for the cold. Dark winter. And Frederick began to tell his friend some stories, and the mice to feel warmer and warmer.Great, Frederick. How about the colors and the words? Okay, said Frederick. Close your eyes and tell them about the blue skies. And he told them about red poppies. And he told them about red grass. And he told them about purple berries. And he told them about a yellow corn for summer. That is wonderful, Frederick. Thank you, said the mice.We have learned something about you, they told him. What do you think they learned? That is all of the story. 不知道大家听到一个没有？有 red grass 吗？ Red grass? Maybe we have red grass, right? But it should be green grass. Okay. 好了，故事呢给大家讲完了，不知大家了解了多少？的确，很久没有听到这样啊，充满童趣的英文故事了啊！大家在这个学习的开始阶段呢，尤其是带小孩子的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平时的时候多给他听一些这样的故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看到在我们故事的第一部分谈到了一个什么呢？这句话，这个 Dennis 再给大家念一下。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ere four mice that lived in a wall in a field. Once upon a time, 讲故事的时候要注意听这句话、mm-hmm. 是吧？哎 ，Once upon a time, 很久很久以前， yes. 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就听 听过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呢就开始后面就出现了 there were， 用这样一个 there be 句型，所以现在大家就可以开始讲故事了。 嗯， 什么呢？ four mice， 这个 mice 大家知道是 老鼠， 对，老鼠的意思。这个 mice 以前老师老强调哈，它的复数形式单数是什么来着？ mouse。 M-O-U-S-E， 对、 yes. 嗯，复数呢就是 mice， 所以大家对这些特殊的需要记忆的时候呢，就是平时就养成一个习惯，比如说你可以说 one mouse two mice， 对吧？一看到这个 mice 或者是 mouse， 你就要想哦 one mouse two mice one mouse、 yes. two mice， 哎，这样你不断的重复就成为你的东西了。 That lived in a wall in the field， 他们住在哪儿呢？ 他们住在啊一筑围墙， 对，他们住墙 上， 对对对、嗯、所以大家知道老鼠是非常聪明的一种小动物，所以你看它住在了这样一个地方，大豪宅，对吧？整个这片地都是它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有说 Summer was coming and so the mice came out of the wall to collect berries, nuts, corn and straw. Everyone was working very hard day and night. Everyone was working very hard except Frederick. 好，这个时间呢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时间呢应该是在夏天的时候， 对， it's summer, right? Summer was coming， 夏天到了，夏天来了、 嗯、 那这些小老鼠们他们干什么去了呢？ came out of the wall to collect， 后面 collect something， 以前我们学过说、yeah. 有一些什么习惯呀？ Do you have any hobbies? Well, I like collecting stamps, furniture、嗯、or blah blah blah， 对吧、 yeah. 我喜欢收集这个收集那个，所以大家记这个动词的时候 collectcollect 这个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后面要加一些东西，然后你能够看得见、 嗯、 这样对这个词就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同时你也会用了。我们看到这些小老鼠们他们在收集什么呢？包括 浆果呀坚果呀玉米粒还有稻草， 对，一共收集四样东西哈，所以很聪明、嗯、它不是收集一样，一样的话用来过冬太单调了，对吧？食物太贫乏了，所以它很聪明，收集的是 berriesberries 是浆果、嗯、还有 nuts 是坚果。接下来我们又看到一个词是 corn and straw， 对， corn 就是玉米，所以你看它要收集玉米，另外呢还有 straw 稻草、 嗯、对， 哎，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体验过老鼠的生活哈，所以它收集这四样东西一定有它特殊的目的，每一样是干什么的、 yes. 每一样是提供什么营养的，每一样是怎么样对身体有益的、 嗯， 对吧？ 嗯，对， 所以老鼠都可以做到这一点，那我们人呢当然也要更要想一想了，对吧？所以我们从小动物的身上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那我们接下来有看到说 everyone was working very hard， 对，我们平常说 oh I work very hard he works very hard， 但是大家看这篇写作，他说 day and night 什么意思？ 对呀、啊，就是每一天的，不论白天和晚上都在工作， 从早到晚都在工作，所以这就说明他的 work very hard。像大家现在学英语，对不对？ 嗯 ，24 around the clock， 我们是24小时 stand by， 一直在学外语。 对， 哎，小动物们呢是从早到晚 day and night 在收集这些东西。其实这个 work hard 的具体体现就是前面所说的 collect berries, nuts, corn and straw。 straw， 哎、yes. 对。然后呢，但是他强调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小老鼠例外 ，everyone was working very hard except 一个人 ，Frederick。 对，除了这个小老鼠，他的名字叫做 Frederick。你看，用了一个 except 这个词， 就是除了。 对，除了 Frederick， 其他人都在工作。那你可以看一看周边的，你身边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大家都在工作。我们也在工作 ，Dennis 和我都在工作、嗯，你们却在看直播。大家看 ，we are working very hard except you are watching TV 。 对， 只有你们在看直播。 嗯、 当然，大家也我们在录节目的过程当中也会给大家解释这些英文，也是一种学习、对吧？我们没有玩耍，我们是在 studying learning English， 对吧 ？Yes， 哎，是好，这是很有趣的一段描述。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 Dennis， 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段有关冬天温暖的故事。冬天的阳光 ，Sunshine in the winter。 那么接下来看看后面出现了什么呢？ Why aren't you working, Frederick? His friends asked him. Oh, but I am, Frederick told them. I'm collecting the sunshine for the cold, dark winter. 很有意思哈。所以呢，其他的小伙伴们就问他 ,Why aren't you working, Frederick? 你为什么不工作呢、对呀、我们这儿都在收集 berries, nuts, corn and straw, 但是你却没有在工作。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哎，但是 Frederick 不承认，对吧？他说 But I am, oh, but I am, 我在工作。可是 Frederick 他在干什么呢？我们再强调一下后面这一句话。 I'm collecting the sunshine for the cold, dark winter. 我在为寒冷的深冬收集阳光呢。 好浪漫啊，这个 Frederick。这个小老鼠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哈、的确我们是不理解的。他说我在收集阳光，为寒冷的冬季收集阳光，这里面很有一个意思，就是大家对冬天进行形容的时候，我们都说 always cold， 但是这里面出现了一个 dark winter， 对吧？ cold dark winter 两个形容词一起用，你是不是觉得你的语言就是丰富了很多呢？ 对， 因为我们的确知道冬天的时间是白天短啊，夜晚是长的，所以感觉好像整个都是生活在黑暗当中，又冷又黑暗，所以 cold and dark winter， 怎么样？学了不少的东西，是不是？好，那我们看看过了几天以后呢，又发生了什么 ？A few days later, his friends asked him again, "Why aren't you working, Frederick?" "Oh, but I am," Frederick told them. "I'm collecting colors for the long gray winter." 好 ,a few days later 表示的就是过了几天以后，他的伙伴们又问他 ,why aren't you working? 大家注意到没有，这种儿童文章的写作它是非常注重重复的哈、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学到这些词 ,why aren't you working? 前面说了 ,why aren't you working? 你为什么不工作，接下来又说 ,why aren't you working? 我估计小老鼠学英文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也会重复，所以也是在学习嘛。但是呢，这个 Frederick 又否认了，他说什么呢？这次他收集什么呢？ I'm collecting colors for the long gray winter. 他说呀，我在为漫长的灰白色的冬天收集色彩呢。 很有意思，我们看到这里面有重复的语言，同时也有变化的语言。对于冬天，我们可以形容 for the cold dark winter， 但是同时你还可以说 for the long gray winter。对，又漫长又灰蒙蒙。冬天如果要是下雪的话，天空通常都是灰蒙蒙的，而且还有大量的雾气。对吧？所以你看的不是很清楚，眼前就好像是非常 blurry， 就是模模糊糊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 Frederick 他深知到这个冬天的特点，这次他要收集什么呢？ Colors， 前面收集的是 sunshine， 这次是 colors， 色彩， 很有意思啊。好，我们看看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 A few days later, his friends asked him again, "Why aren't you working, Frederick?" "Oh, but I am," Frederick told them. "I'm collecting words for the long, quiet winter." 这次更有意思了哈。第一次收集的是 sunshine， 第二次收集的是 colors， 这一次说 collecting words， 我正在为冬天收集话语呢，收集言语呢。那这一次他对冬天的描述用的是什么？ Long quiet winter， 漫长寂静的严冬。 对，又漫长又寂静。所以关于冬天我们已经学会了好几个形容词，请 Dennis 给我们重复一下。 我们今天一共讲了 cold dark winter， 指的是寒冷的深冬，第二个是 long gray winter， 漫长的灰白色冬天，第三个漫长寂静的冬天呢，则是 long quiet winter。 对， cold dark winter， long gray winterLong quiet winter， 这都是跟这个冬天的特点，它的颜色，它的时间长短，还有你的感受有关的。所以大家在形容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感受表达出来。好，接下来呢，冬天来到了。 Soon the first snow came, and the four mice went back into the wall. They ate her berries, and they ate her nut, and they ate her corn, and ate her straw. But time passed.And time passed. And soon there were no more berries, and soon there were no more nuts, and soon there were no more corn, and soon there were no more straw. 好，冬天到来了，然后呢，这些小老鼠们都回到了自己的这个豪宅里面，是吧？ 对。 哎，这真是地主哈。然后呢，他们去吃夏天的时候他们收集的东西，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 ate, A-T-E， 看到这个动词，大家想到什么呢？ Eat， 对，它的三态 三种形态，动词的三种形态 eat ate eaten eat ate eaten， 大家重复一下啊。然后他们吃的这些东西都是和前面他收集的有关系的，我们记得他们收集了什么， 他们收集了浆果呀、坚果呀、玉米粒呀，还有稻草。 对 berries, nuts, corn, and straw， 他们收集的这些东西、他们就在 eat, eat, eat。 我觉得老鼠好像时时刻刻都在吃。 对、 我不知道 Dennis 你们在上课的时候老师有没有讲过，就是中文的这个鼠字哈，中文的这个鼠字就是它比较古老的那种写法，原来甲骨文的写法就是突出的就是它那个牙嘛、 对， 就是老百姓特别害怕这个老鼠，因为它的牙特别坚硬，就是它能够很硬的那种绳子它都能够咬断。比如说猎人把狮子给围住了以后呢，捆上它啊，这个时候呢小老鼠过来之后它就能够救这个狮子，因为它把捆狮子的那个绳子给咬断了、所以我们中国老百姓也特别惧怕老鼠，所以在写这个鼠字的时候呢也是这个牙特别的突出哈。 对， 哎，这就是老鼠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它们生存的能力是相当强的。它们吃了这个东西，吃了这个东西，吃了这个东西，然后看到这个 time passed， 结果呢就是 no more this no more that no more this no more that、 yes. 对，什么都没有了。 对 吧，就是你辛辛苦苦收集来的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你是要吃完的，对吧？ 对。 但是呢这个冬天依旧是漫长和寒冷的，我们接下来又看。 Now the winter was cold and dark, long and quiet. The mice were sad and hungry. Then they remembered Frederick. 对，他们东西吃完了，可是呢冬天依然是漫长又寂静又寒冷又黑暗，而他们自己现在的状态是 sad and hungry。对吧，没有吃的了，所以感觉非常的忧伤、还有呢也饥饿，也对，饥肠辘辘，又感觉饿了。这个时候他们想起了、这个 Frederick 他是怎么过冬的呢，想起了这位在夏天的时候收集 sunshine 收集 color 收集 words 的这位鼠弟。 Hey Frederick, can you show me what you collected for the winter? 所以他们去拜访 Frederick， 然后问他你能不能给我们看看、show us， 对吧，我们有的时候说哎，你爱我吗，我爱你呀， show me show me love 对、 yes. just show me， 你不要用语言哈，这 action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就是行为胜过你的言语嘛、所以我们可以说 show me show me show me something。 对，然后你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 what you collected for the winter， 你在夏天的时候收集到的东西、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 OK， 好，那 Frederick 用何言以对呢？ Okay, said Frederick, close your eyes, here is my sunshine for the cold, dark winter. And Frederick began to tell his friend some stories, and the mice to feel warmer and warmer. 哦，很有意思哈，所以他向他的朋友们让他们闭上眼睛，非常 romantic.Frederick， 然后呢、说 Here is my sunshine for the cold dark winter， 所以接下来他说 began to tell them some stories， 给他们讲了很多温暖的故事、这时候小老鼠们的郁闷的心情啊，还有饥肠辘辘啊，转眼间就不见了、所以他们感受到的是 feel warmer and warmer。 对，因为是来自 Frederick 这样伙伴的一个话语的温暖，所以让他们自己呢能够战胜饥肠辘辘的这种折磨，反而觉得哦，这个冬天啊、是非常温暖的一个冬天。好，接下来我们有看说 Great Frederick, how about the colors and the words? 对，刚才是 sunshine words 哈、给他们讲了很多阳光的这些话，这些故事 sunshine stories、现在呢小伙伴们知道他还收集了 colors 和 words， 所以他们也想知道他到底 色彩和语言都是什么， 对，还有什么。 Okay, said Frederick, close your eyes, and he told them about a blue sky, and he told them about a red poppies, and he told them about a green grass, and he told them about the purple berries, and he told them about the yellow corn of summer. 哇，真的在夏天收集的东西真是太丰富了、所以得以使 Frederick 在冬天的时候呢享受他在夏天所收集的这些东西，并且能够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看看 Frederick 向他的小伙伴们展示了 blue skies 湛蓝的天空、还有 red poppies red poppies， 刚才我们给大家说是红色的罂粟花，对，非常漂亮、非常美丽。另外还有 green grass